终结一周压力，释放心情。欧美流行金曲纵横分享，全球潮流音乐风尚推荐，高能电子舞曲连接不停。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每周末12点到16点，节奏驾到，动心陪伴。Hey， 我是主持人常小航，只为你带节奏。Here comes the beat。混搭东西，跨界融合 ，Fusion Drive and Non-Stop Music， 音乐不断，节奏不停 ，Dance Mixtape and DJ Live Show。 Club Hits with Astral Works featuring Jonas Blue. Look at me, I'm a mess. See what you started, need to hit the break. Take myself away. Wasn't I done with it? One touch and my heart don't articulate. I might say something stupid. La la la la la, go on ya. La la la la la, I need ya. Told myself no no no no no no no, but here I go. I'ma la la la la lose it. Now I can't be here with you here. My baby, no. I might say something stupid. So out of control, really got a hold on me, yeah. Maybe I should've known, I didn't know wanting you to take me home. Oh, yeah. Hang on, you know I gonna get lonely. Why can't you let someone hold me? Oh, I can feel it coming. Think I might say something stupid. La la la la la, go on, ya. La la la la la, I need ya. Told myself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but here I go. I'ma la la la la lose it. Now I can't be here with you here, my baby, no. Cause I might say something stupid.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Rhythm Mix. 15:03, welcome back. 欢迎朋友们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的直播，第四个小时直播正在进行了。这里是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我是 Mr. 常常小航。刚刚在经历了一个小时的现场转播了我们的爵士音乐的专场演出之后呢，让赶紧要回到我们的电子音乐舞曲的频率当中哈，让我们来去跟随音乐，跟随我们的节奏，要跳动起来才行。在周末就应该享受这样的一种夏日舒爽。而本小时的开场音乐来自于 Jonas Blue， 带给我们的 Something Still Bad， 来自于我们的 Astral Works Radio Show Episode Number 24。那么本时段的音乐呢，也是由环球音乐授权播出的。So come in next, baby.By Madison Beer， 一起来听了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想要了解我们今天节目第四小时当中的歌曲的名称的话呢，也可以来实时的啊，向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来发问啊，我会给您回复一下此时此刻我们正在放送的歌曲的名称，等待各位朋友们热情的关注。

As long as you get home, I don't wanna know about your night out alone. You're now listening to Beijing Music Radio FM 97.4. 您正在收听就是我们的节奏驾到节目了。我们第四个小时当中呢，要跟您分享来自于 Astroworks 带给我们的 Radio Show Episode No. 24 Jonas Blue 他们的电子音乐舞曲的混音内容了。刚刚我们听到了这是来自于 Jonas Blue 带给我们的 Something Stupid， 还有像是来自于 Madison Beer Little Baby 以及来自于 Ava Max 那首 My Head My Heart。继续来分享 MT11 Where You At， 好像是来自 CID Now， 包括我们还会听到来自于 Darkhawk 带给我们的一首 Don't Speak， 更有来自于 DJ Regard Write It， 能够让我们分享来自于 Jonas Blue 带给我们的全能的混音节奏驾到 Rhythm Mix 正在直播当中。刚刚我们的网友呢白团儿也在问说啊，现在放的歌曲是什么呀？没问题，我马上把歌名回复给您了。想了解歌曲的名称的话，可以来马上关注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等待各位朋友们咯。加大音量，节奏驾到。 而本的单曲来自于 Miley Cyrus 带给我们这样一首非常经典的 Midnight Sky， 来自于 Jonas Blue 带给我们的 Remix 的版本。很多人呢非常着急啊，赶紧呢关注完公众号之后呢就问说现在是什么歌。别着急，我要把这歌名打给你啊，因为它不是电脑自动回复的，是我人工回复的，所以没有那么的快，所以不要着急 OK。 那么我们马上要进到这就是半点的广告了，那么此时此刻我们也欢迎大家来继续跟我们参加相关的互动，拍一下你面前的 FM974， 把照片可以发送到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让我们来知道你正在听的节目，我们也会在半点之后在电波当中念出来你的微信名字。可以能够拍下面前的 FM974 或者手机收听的话，可以截屏把照片发送到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我等待大家咯。节奏驾到， Stay tuned， 我们一会儿见。 7月19号，北京2022年冬奥会迎来倒计时200天， 花飘洒下来， 在生如夏花的绚烂里，期待冰雪中的相逢。北京音乐广播用歌声传递奥运精神，点燃激情，放飞梦想， 更快更高。 钟鼓楼，钟州县，北京，中华传统文化的韵味与历史感扑面而来。这首《钟鼓楼》是北京卫视《最美钟州县》的钟州拾音团、段奥娟、郝云、小柯共同为北京钟鼓楼及北京钟州县创作的歌曲。 时间对于人来说是一个很小的刻度，对于一个国家，对于一段历史，它就放大了。 最美的一段时光的 一生沧桑，一生刚劲，一生空灵，一生甜蜜，一起从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中感受岁月更迭，晨钟暮鼓。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听见北京，听见历史。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倾情推荐《钟鼓楼》。 您所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 哎呀，这全包圆整装饰优惠太多了吗？怎么老通话中啊？ 上次我沾上了优惠啊，全屋都配进口实木的家具，房子过完户咱就开装。 现在又送软装代金券，我问问咱能不能都得着啊？ 净水器、防盗门、定制柜，还有全房暖气啥的全白送，还要人送？不合适了吧？ 问问呗，要是都能白送，又是好几千。 在理，400-606-8866，赶紧的。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夏日消暑就去天津玛雅海滩水公园，15万平都市玩水圣地，26项游乐设备一票通玩，夜场电音大咖云集，日夜嗨玩不怕晒，周末往返乐翻天，带你玩转暑期。 哎，我说这洗澡水忽冷忽热，容易感冒啊。 啥？儿子买那二手房哪儿都不靠啊。 看这沙发让你坐的都塌了。 啥？你彩票差一个数白瞎了。 出门记得带钥匙，别又把自己关外边。 哎呦，你怎么还给我买戒指还藏外边？ 你怎么老打岔？ 横门花洒、真皮沙发、智能门锁，全包圆装修全白送。 哎，那咱赶紧订啊，400-606-8866 啊。 活动详询店内。这年头装修还自己订呢？ 不然呢？ 装修工地安装智能摄像头，手机就订工地了。 这年头电器还自己买呢？

9:33 Welcome back， 各位朋友们，周末下午快乐啊！您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节奏驾到，我们的今天第八个时段来到耳边了。直播也进行到了我们今天节目最后的一个时段当中，点名呢马上就要开始了。看到了很多朋友们都已经在第一时间拍下来了面前的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的字样，照片已经发送到了我们的公众号当中，我们在等待大家一分钟啊，拍下面前的 FM 974，照片发送到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我们来稍后开启点名。在点名之前，来赶紧再来去播报一下啊，目前我们应该来关注的北京市气象台发布的暴雨蓝色预警。那么预计呢，从此时此刻一直到明天早上8点，本市将会出现大雨到暴雨天气，全市降雨量累计达到40到70毫米。而在门头沟、房山、昌平、延庆、怀柔、密云、平谷、石景山以及海淀的西部、丰台的西部、顺义北部达到60到80毫米，个别点会出现100到150毫米的情况。所以呢，也会出现像是山区以及浅山区有较强的啊降雨诱发的中小河流的洪水、山洪、地质灾害等等的次生灾害的风险。城市低洼地区也容易出现积水，请各位注意防范了。但是呢，无论怎么样，我们都希望朋友们可以能够平平安安的度过每一个周末啊，就像今天下午这样的周末一样的。气温呢没有那么的高，但是热情却非常的高涨，就对喽。来开始今天的点名，首先来欢迎一下目前来讲最后的一位啊，倒数第一位，就是目前最后的一位进到直播间的闹闹小迷，你好，欢迎一下 Luffy 以及老傅同学，隔壁老王，欢迎迪塞尔，这是在哪儿听着节目呢？好像是带着孩子一块儿去度假了，对不对啊？欢迎一下山外有山，欢迎一下小欣欣，名字非常的难认啊，但是呢依然还给我们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正音，棒棒了，小欣欣，欢迎一下李可可可心，说了每周呢都会陪我一块儿听着节目一路开着车回娘家，特别的开心的样子啊，棒棒了，欢迎一下冰花纷飞以及 Lisa 杨，你好，欢迎一下 Lisa 同学，这是在哪儿？在黑龙潭的附近呢，也是去玩的，对不对？郊区一定不能辜负。哎，楠楠这是怎么个意思啊？楠楠这是在高速上面，怎么天空如此的晴朗，蓝天白云的，这是在哪儿啊？赶紧来报上一个地理位置吧，欢迎一下 IM 凯凯，欢迎一下董宁，再来欢迎一下这个冷血动物啊，欢迎你们热心的光临了。这里是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节奏驾到，点名呢到这里先告一个段落啊，我们时间有限啊，继续来分享我们的音乐，来自于 Astro Works 带给我们的 Episode Number 24 Jonas Liu featuring Sherry Alisa 带给我们电子音乐舞曲的混音内容。您将听到来自于 Tiesto 铁叔和这个 Rita Ora Rocho 还有像是 Bad featuring Sherry Alisa， 会听到 David Guetta 塔叔 Ray Joe CoreyBad 以及来自于 A-Track featuring Friend Within 一首 Know Each Other， 节奏驾到正在直播当中，每周六和周日朋友们来锁定一下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这个每个周末的下午啊，从中午的12点到下午4点钟，我们一直为你带节奏。 To the right, yeah, I'll do it for you. And I got work in the morning,

比方说偷笑啊，比方说那个泪流满面啊，比方说笑不露齿啊等等的，对不对？世界表情符号这个图标 World Emoji Day， 你有没有特别喜欢的那一个表情图标呢？是一个小柴犬的样子呢，还是一把小手枪的样子呢，还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呢？你可以来把你所喜爱的那个表情符号赶紧发送到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18分了，看到很多网友们已经在第一时间把自己所喜爱的这个 emoji 表情符号发了过来，还有些朋友呢发过来的是自己所喜爱的表情包，这个也没有问题。但事实上呢，表情包跟表情符号它不应该直接画等号的。表情符号呢，就是那些个手机里边的系统键盘也好啊之类，它原配的那些个很小很小的那一个个的表情符号，我们称之为叫做 emoji。 而表情包呢，就是一张一张以图片啊、动图啊这样的东西形成的一种能够对话的语言，可能更大了一些，这个我们称之为叫做表情包。所以说呢，无论怎样，我们都是热情的欢迎大家了哈。我们看到了这个迪塞尔发来了很多自己喜欢的表情包，还有呢像是人人也发回来了这个捂脸这的哭啊，捂着眼睛哭的这个表情，还有闹闹小迷呢发这个吃西瓜斜眼看的一个吃瓜群众的样子，是不是？还有看到了这是谁，苏大年他发过来了一个，就是闭着嘴然后两个眼睛往上看，白眼球特别大的这个表情包哈。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都会非常常用啊，在这个聊天当中，包括 Luffy 跟楠楠两个人发的是完全一样的，就是一个两眼向右下方看，然后呢左右手举起来，哎，这样的一种感觉，抬高的感觉哈。我觉得各种各样的表情包也好，表情符号也好，可以体现一下你在对话当中所最常使用的一些场景了。 OK， 那么其实呢，关于表情包 emoji 这个话题呢，我们聊的时间不能够很多，因为马上就要到今天我们节目的 ending 的时候了。在今天的我们的节目最后的时间当中，还有一首歌曲要送给大家，希望你可以来喜欢，来自 Tommy Trash 的一首 HighFeaturing Daisy， 当然稍后将会是能量音乐，也希望您可以来继续收听。那如果想要继续来聊关于表情包的内容的话呢，您也可以在明天的我们的节目当中继续，我们有相关的表情包的小互动等待大家。现在不要忘了啊，下周一将会是我们的北京冬奥会倒计时200天，所以呢，明天我们的节目当中要跟朋友们来去好好分享一下那些能够让我们一听就是燃情似火啊，这个可以说是冰雪激荡的这样的一些歌曲，还有那些个纯音乐，能够让我们体验一下在城市当中所有的这样的一种慢板的节奏和快的歌曲这样的一种交融之感。记得明天持续来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为您直播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我是 Mr. 长长小航，明天中午的12点再见了，各位拜拜，周末愉快。 What's up, it's Martin Garrix and you are listening to Beijing Music Radio. The Rhythmix, here come the beats. Hello Beijing, this is Mike Williams and you are listening to Rhythmix on FM 97.4 Beijing Music Radio. Follow Mr. Chang and enjoy your weekend. Hey Beijing, it's Nicky Romero, you're now listening to Rhythmix, here comes the beats. Hello Beijing, this is Senna Van Dorn and you are listening to Rhythmix on 97.4 Beijing Music Radio. Follow Mr. Chang and enjoy your weekend. Cheers. Ni hao, Beijing. What's up? This is Don Diablo. You know what to do. See you guys there. Hello, Beijing. This is Landscape. You're listening to Rhythm X on FM 97.4, Beijing Music Radio. Follow Mr. Chang and enjoy your weekend, guys. Hey, what up? This is Riap. I'm here in Beijing, and we're dropping the beats right now, every Saturday and Sunday. And make sure to follow Mr. Chang. Let's refresh your weekend. Rehab right here, right now. Keep on listening. Let's go. What's up, Beijing? This is Karchai. You're listening to Rhythm Mix on 97.4 Beijing Music Radio. Follow Mr. Chang and enjoy your weekend.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You are listening to Rhythm Mix.节奏驾到，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能量音乐。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北广购物七周年，为感谢北广购物新老会员支持与信任，7月11号至7月17号，北广购物七天乐，全场商品92折，任意订购2单以上商品即享9折优惠，仅在7月11号至7月17号。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还可以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订购也有折扣哟。 以下是广告时间。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购物。 大家好。 哎，那说到海参呢，现在很多人，那老人的小孩啊，上班族啊，孕妇啊，人家如果有条件，每天呢都吃一根参。 哎，现在这变成了大家的一个非常好的营养身体的一个方法。但是选海参其实是有门道的啊， 是的， 不能什么随便的都乱选。 对，你像这个市面上的海参呢，有圈养的， 对， 吊笼的， 哎 啊，当然好的还是这个自然生长的海参了。 哎，什么是自然生长的呢？比如说今天咱们跟大家一起啊分享的，就是真正的在咱们渤海湾的海域当中，在特别是在这个外海海域当中，水深30-40米自然生长的海刺参。 嗯， 听好了啊，就是在咱渤海湾这边生长的这个海刺参。这个海域当中啊，水很干净，然后呢，在自然海域生长，您看那海参长那个都不一样。 嗯， 你首先看那海参乌黑发亮，它那个发亮是发那种亮光的，然后上面呢还有一层一层的手磨发那种粗糙那种感觉，那是因为在自然的岁月的一个累积，那个底足啊。一排一排密密麻麻，那个刺儿长短不一，而且是非常非常的紧实，这才是真正的在自然水域在自然环境当中生长的，而不是说在岸上呀，在吊笼当中您说的那些海参。所以这样的海参呢才值得大家去买。 没错，其实提到自然生长呢，我们这期特别强调这一点。因为自然生长呢，它的口感呢，营养成分都是不一样的。 对，这样的才是值得大家去补充营养的。 是，今天呢我们这个组合呢应该说是非常优惠了哈。 这今天来着了，给大家是多少呢？我们给大家是4两一包，这一包当中有9到12头，因为是在自然海域生长的，所以大大小小它大小不一。 对， 一共给您多少呢？18包，您听清楚啊。 嗯，如果要是特别大的话呢，它一包里边有9个的话呢， 哎， 你18包呢还160多根呢。 对呀，啊，您要说就按12个来去算的话，那基本上就是能过200， 能过200了， 哎，基本上大家吃这个半年是没有问题的。 对， 上面给您提货券，什么吃什么给您发，3999。上面写的是3999，那么今天咱们是多少钱呢？咱们今天是999， 哦，不到1000， 999，不到1000元，您把今天这3999的这样的海参全带走，而且在今天的直播时段当中，再送给大家额外的礼物，打进电话来，送给大家的礼物是40袋爆汁，外加10片牛排给大家。 吃海参吃牛排， 这多带劲的， 是 啊 是啊。那才999， 999 啊！所以如果需要的话，赶快拨打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那如果您订上以后啊，得到的是一个提货券，上面明明白白写的是3999，但是今天呢，经过了各种优惠呢，您999就可以拿走了啊！不仅可以拿到呢，170-180头的海参。啊，同时呢，我们还有牛排是10片，另外呢还有爆汁40袋。 是的， 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其实这个海芙蓉啊，这个品牌呢可以说是我们平台上杀出的一匹黑马。 是的，是的， 因为我们平台呢各种的海参品牌呢特别的多， 多的 啊， 对。 但是这个呢，以它这个质量非常好，口感非常好，而且呢价格非常合适，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是的，您说什么时候999，您拿这个海刺参啊，您能拿到170-180头， 对 对吧？您能拿走18包， 嗯， 还能送您10片牛排，这东西我觉得这机会可不 还有这个爆汁呢 啊，爆汁40包一抄起来，不是10袋20袋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种机会啊，只有在这个品牌啊刚来的时候， 对， 哎，初创的时候打牌子的时候，人才舍得这么花呢。所以呢，咱们捞着了，听着了，今天别错过这个机会啊！ 所以呢，今天这个组合呢，真的是性价比非常高，咱们是200克1包啊，给大家一共是18包，那每包里面的9到12头，另外我们还赠给大家爆汁20克1袋，给大家40袋，还有牛排呢啊！咱们是2两1片10片啊， 10片 啊！那么市场价呢，也就是说您订上以后得到的那个